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0集，下狱一。藏在清私密的地方的小小红痣，寻常人是不可能看到的。可是沈万是什么人呢？若是这样就轻易相信了这无凭无据的一句话，便也不是在朝堂上混了这么多年的朝臣了。他扫了一眼信件，上头说这父子俩如今已经进了定京城，就住在城东的一处民宅中，上头甚至有具体的地址。沈万将信件飞快地撕得粉碎，对身边小厮说道： 备车。 沈万不相信陌生的一封信，却也无法做到对常在清毫无保留的信任，倒不如自己亲眼所见为真。待马车行到城东所说的那处宅院时，沈万自己没有下车，而是躲在暗处，让自己的小厮去敲门。过来开门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童，因着这男童身材太过瘦弱，而目光中少了些孩童有的天真，多了几分老成，看着倒像是一个少年。沈万看清楚那男童的脸时，便猛地倒抽一口凉气。在那一瞬间，沈万便知道信上所说的话是真的，原因无他，只因这男童和常在清实在是长得太像了，就连眉眼间那股子神韵也是极为相似。只是比起常在清的大方爽朗，这男童就要显得自卑怯懦得多。不过不管怎样，那相貌却是十成十的相似。常家没有别的子嗣，因此也不可能是常在清的弟弟。沈万的贴身小厮也是被这男童的相貌吓了一跳，却还是按照沈万吩咐自己的问道： 小兄弟，你知道常在清在哪里吗？ 那男童警惕地瞧了他一眼，问： 你找我娘亲做什么？ 沈万闭了闭眼。毋庸置疑，那封信说的都是事实，常在清的确在柳州还有一个丈夫和儿子，只是不知道为何被掩饰得如此之好。小厮敷衍了那男童几句，回到沈万身边复命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沈万问道： 老爷，查。 沈万喘着气道： 派人去柳州查，常在清究竟是个什么底细，必须给我查个一清二楚。 沈万之所以欣赏常在清，便是因为常在清温和爽朗又极有才华，而且如今肚中还怀着他的孩子。可若是常在清真的在柳州还有丈夫和儿子的话，那这一切便都成了一个笑话。他养着别人的妻子还沾沾自喜，而常在清既然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，也必然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温柔可人。沈万在某些方面也极为挑剔，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将俗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保持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气息。而如今发生的一切都让常在清在他的眼中瞬间变了一个人，这让沈万觉得极为恶心。接下来的这几日，沈万似乎忙碌了起来，每日都在外头，便是回了沈府也是一头扎进书房，常在清也没能见得着他。偶尔给沈万过来送糕点，沈万也表现得不如从前那般亲密。起初沈万这般态度还让常在清有些不安，沈万的贴身小厮告诉常在清，沈万这几日接了个差事，每日忙碌得很，因此无暇顾及其他，常在清这才释怀。然而事实上是，沈万终于接到了从柳州传回来的信。柳州传回来的信中果然和之前陌生人送来的信说的并无二致，常在清原先就是有丈夫的，而且在柳州当初还算是一代佳话。 沈万看完信，更是气得差点掀了桌子。自己纳了个贵妾，还是别人的妻子，如今对方的丈夫儿子都找到定京城来了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只怕又要沦为全定京城的笑话。更何况那些御史也不会放过这个参他一本的机会。若只是这样便也罢了，难的还就是因为常在清而休掉了陈若秋，甚至与陈家结了仇，如今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他错把榆木当珍珠。沈万眼下心里已经隐隐有了后悔的感觉。常在清的肚中固然有他的孩子，可他也怕因为常在清而葬送了自己的仕途。在情和权上，他到底还要看重权几分的。更何况一想到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是别人的妻子，沈万怎么也无法释怀。他目光沉沉地思索了一会儿，正要吩咐出去，却瞧见自己的长随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嘴中大喊道： 老爷，出事了，不好了。 沈万眉头一皱，怒道：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 那长随却是颤抖着递给沈万一封信，不知道为何目光中竟有几分躲闪。沈万狐疑地看向长随，这长随不是旁的什么人，而是平日里跟着他与各位同僚传信的人。看了两行后，沈万的面色顿时变得铁青无比，若是认真看去，似乎还能够察觉出来几分恐惧。御书房里，文惠帝正勃然大怒，将手上的奏折狠狠扔到地上。文惠帝冷笑一声，身边的太监大气也不敢出。帝王一怒，伏尸百万，尤其是眼下更不敢触文惠帝的眉头。那奏折上头一项一项列的全都是沈万从几年前到现在做的一些事儿，看上去也似乎没什么大碍。可是文惠帝到底也是从兄弟争权那样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人，奏折写得极为巧妙，但是每一行都在述说沈万和定王傅修仪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。文惠帝的九个儿子中最为放心的也不过是太子和定王。太子毕竟出身正统，而且身子偏弱，文惠帝下意识的就会对他放轻松一点。而定王却是本身虽然优秀却不问朝事，加上董淑妃也是一个不争不抢的性子，让文惠帝觉得极为舒坦。各位皇子间的明争暗斗，文惠帝看在眼中，却不会出声制止。只要闹得不是太过分，这样相互制衡的局面也是他最乐见其成的。人一旦沾上权势，便不会愿意放下。眼看着儿子们一个个长大，到了龙精虎猛的年纪，文惠帝也会产生提防之心。他最讨厌的就是皇子和大臣之间走得太近，虽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。比如他的九个儿子，各自都有一批拥护者，但当这个儿子变成平日里不争不抢的定王时，文惠帝还是有些不能接受。相反，他的怒气比往日更甚。傅修仪从前表现出来的随心所欲、不问世事，眼下在文惠帝的眼中便成了一个字：装。 杀鸡儆猴。 文惠帝面色阴沉道： 哼，一个个的都当朕是好糊弄的，既然这样，朕也就遂了他们的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